好，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哎，我是叶子。 哎，这个如果您现在还在开着车，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一档这个早间令你非常开心捧腹大笑的一个节目啊，可以得到很多的消息，尤其是今天的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都能知道。 是、 啊、最关键的是啊，如果说是还没起床的啊，窝在被窝里的，可以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女嘉宾啊是叶子。 Hello, 这个如果啊，这个最关键的啊，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每次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都特别忐忑，不知道大家点没点进去啊。如果不会点的，可以再仔细的询问一下我啊，通过别的渠道询问一下我怎么点进去，这事儿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考核指标都在微信公众号上，所以大家点进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嗯， 好了，我们先来说说天气。今天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是4度，最低气温是-7度，空气质量凉，气温很低，不适宜户外运动。 嗯。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啊，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啊。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们在青年头条号中将和大家分享春运相关的资讯。 嗯，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面试时你会，就是面试啊， 哎， 面试的时候啊，你会遇到哪些考官问的奇葩的问题？ 奇葩的问题 啊，大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花椒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而且在9点整呢，我们还会邀请到 北京的青年委员啊，这个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啊， 哎， 说一说关于青年榜样奋斗的故事。 是的，您还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直播啊。最关键的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 嗯。好了，我们先来说几个互动话题，互动的这个内容吧。很多网友可能瞬间就给我们发了很多的内容啊，看来迫不及待的想说一些这个考官问他们的奇葩的问题。比如说有网友说，我姐去面试啊，面试官问她在学校期间有当过什么样的职务吗？我姐灵机一动说，我当过社长啊。面试考官问，什么社的社长啊？对吧？然后我姐说了，宿舍社长行吗？好了， 还有一个网友说了啊，我记得那次面试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只说了一句话，爸，面试就不参加了，我先回家陪陪妈，工资您看着给就行。 有意思啊，有意思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头条号，我们再来说，先来说说北京西站再添临时落客的通道。今天是这个是春运的第一天了，我们就先来说说春运方面的消息吧。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放寒假的学生们啊，一点这个新消息啊，避免这个到火车站的时候坐错火车是吧？ 对 啊，或者赶不上火车啊，这样的 将至啊， 对，这样的奇葩的事儿啊。 嗯 啊，首先说的是北京西站的北广场新开辟了一条临时的落客通道，大家可以在这里下车，即停即走，比平常开上2层的平台还节省20分钟。 嗯。 另外在南广场门前啊，也同样设置了临时的落客区，而且车道的数量也比原先的2条拓展为了3条。如果去往北广场的路上车辆太多，大家也可以绕行到南广场送站。 哎，现在北京南站也可以刷脸进站了啊，就是说，哎，还能站内导航，还有儿童娱乐区。具体怎么样呢？就是说，在我们春运期间呢，北京南站可以刷脸进站。 嗯， 在南站地下的五号快速进站厅新增了4台人脸识别系统。哎，旅客呢只要把身份证放在设备上，站在设备前，这设备呢就会立马识别你的人脸，然后开启通道门，全程只需要1-2秒的时间了。 嗯。之前的时候在其他你像长沙火车站我是遇到过 啊 就是比如说你把这身份证放在一个仪器上， 对， 然后对着这个镜头啪一下就通过了。 你说我要是、好看的照片在身份证上，我要素颜去，这能刷得过去吗？ 有可能刷不过去啊。所以这事儿吧还真得是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这个一定要和身份证上的 长 得像一点。 对对对， 不然会遇到尴尬啊。比如说人家大家都在排队刷脸进去，到你这儿刷不进去了。 对对对。 好吧，另外北京南站现在还增设了站内的导航问路机啊，就算是路痴也不用担心在火车站找不到路了。 太有福了，对于我这种路痴来说、 啊、是吧，啊，你进去以后对吧，往左走往右走不知道对吧，如果说是男朋友在这儿等你啊，硕大的火车站应该叫做啊，找不着了，太尴尬了。嗯， 对， 所以说在这个站内的导航问路机上，大家可以查询车次信息、 嗯、 啊，咨询常见的问题等等等等。 对，而且除此之外呢，北京南站还建了一个儿童娱乐区啊、嗯、就是在润秋爱心服务区，里面有滑梯呀、木马等等，方便小朋友们在候车的时候玩耍，家长们也不用啊着急非得带孩子、 嗯、 啊，自己能玩玩手机了，孩子们就在那儿玩、 嗯、 啊。在儿童娱乐区呢还有乘车提示啊，所有家长陪同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忘记了乘车时间。 嗯，但是还是提个醒，别把孩子落在车站啊，自己坐火车走了。 玩的忘情，家长也不能忘情啊。 对，你着急赶火车，最后发现自己孩子落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孩子落在儿童娱乐区了，太尴尬了。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感动了很多的网友。这是一个这个军人啊，一个司令员啊，咱们解放军陆军司令员韩卫国写给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什么样的啊，让我们的叶子给大家说说。 哎，他说了啊，大概呢就是说他提了3种情况啊，分别是在父母生病临终时啊，在妻子生子临产时，在孩子升学临考时，哎，只要没有打仗任务或者是确实离不开的特殊任务，都必须及时请假回家，非常的人性化啊。 嗯嗯嗯。 而且信中还说了啊、 嗯、 对于那种父母生病不回家，妻子生产不照顾，家庭有难不帮助的个别官兵，不但不表扬不宣扬，而且要对他的真实品德进行考察。 嗯，这才有血有肉的军人嘛， 对吧，你这不能说、打仗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 对 吧。现在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紧急的任务，我们必须要这个，说实话一定要冲上去啊、如果说是正常的这种啊，我们在训练的，对，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家里如果遇到急事儿了啊，包括妻子生产，家庭有困难，父母生病的时候， 还是要以家庭为重。 对，一定要过去回去看一看啊。 对， 所以我们司令员韩卫国的这封信啊，给家属的一封信，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是、太暖心了， 让人感觉特别感动。好了，我们先来给大家放上一首歌，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关心文化，关心体育，关心出行，关心科技。 叛逆，女生因文明从 A 到 Z， 从一开始的宝贝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叶子。 嗯，好啊，给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啊，今天我们又一位这个美女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有趣的事儿。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环节是“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关心文化，先来说说现在北京出现了第一家24小时的无人书店，这家书店叫做新华生活加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位置在北京国际图书城1层展厅的南侧。 那怎么在这个无人书店里买东西呢？啊，就是说第一次进入这个书店的时候呢，读者需要先扫一下微信二维码进行注册，输入手机号码去上传个人照片啊。不过下次再来呢，就只需要扫二维码，或者直接刷脸就可以进去了啊。不过大家那个照片还是要跟本人相符啊， 还是要跟本人相符啊。这真是，这刚才说了啊，不然这不相符，不仅这个坐不了火车，你还去不了书店，买不了书。这个无人书店啊，不仅出售100多种图书，还有市面上流行的多肉植物啊、文创产品，还有饼干、方便面啊、矿泉水等等食品。大家很好奇，这无人书店是我拿了东西我直接就跑吗？对吧？ 那也不行，肯定要结账了 啊，肯定得结账。 对，怎么是智能机器人就来结账了 啊？ 读者呢只需要输入手机号或者啊再去扫那个条形码，用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就可以了，方便。 提醒一下大家，这个24小时的无人书店位于北京国际图书城1层展厅的南侧。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又还有第二家无人书店，在不久之后会在首都体育学院开办了。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就是自己拿着书，你看看你要跑出去，机器人拦不拦你？ 拦不拦得住你？ 对，拦不拦得住你？没人管的时候，其实更是让大家自己要监督自己的时候。 既然都买书了，咱们就更得自觉。 哎。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舍话剧《希望长安》，2月将再度亮相小剧场。 在2月8号到14号啊，这老舍的经典话剧《希望长安》将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哎，这部话剧呢是幽默诙谐、热辣风趣，审视了人性、欲望、利益等命题啊。这次出演《希望长安》话剧的演员呢，依然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戏剧演员队啊。话剧呢会用到手风琴现场伴奏，再加上军装、营房、红绸舞的元素啊，打造了一种上世纪50年代的真实氛围啊，让观众真正的走进了那个时代，走进了希望长安中的每一个人。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上了解一些其他的详情啊，包括购票啊，乱七八糟这些事儿。 支持一下老舍的经典话剧。 记住这个话剧的名字叫做《希望长安》，2月8号到。 希望非彼希望。 哎，希望是东西的西啊，望是那个 守望的望， 守望的望。希望长安啊，是2月8号到2月14号。我们再来说说网友给我们互动的内容吧。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面试的时候考官啊会问你哪些奇葩的问题。哎，我们看到有一个考官啊说，有一个网友跟我们说，考官问我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了我的梦想是不上班。 考官又问了，那你为什么来应聘？ 我是来实现梦想的。 然后 考官捋一捋了， 考官就想我得捋一捋啊，这是你，咱们要不再来一次？比如说我是考官问叶子啊， 叶子，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不上班。 那你还来应聘干什么呀？ 我是来实现梦想的呀。 等会儿我 上班还是不上班？ 我给绕进去了。 啊，还有网友说了啊，得到除了康师傅再来一瓶这样的奖之外啊，还获得过什么奖？啊，这个说了。感动中国2008年组委会特别大奖，那个是个全国人民都有的奖哈、啊、我也是个获奖人物啊。 啊，那合着那咱俩也获过奖哈、啊、 我们都是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了、 啊、感动中国组委会特别大奖。 对 啊，应该是颁给全体中国人啊。 对，大家都是感动中国人物。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二，关心体育。来说说百米飞人张培萌啊，已经确定将跨项目来练习钢架雪车，备战2022年冬奥会。 哎，他说了、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一个同时参加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哎，这个夏奥会参加完还能参加冬奥会了。大家都很熟悉张培萌啊，是第一个在男子100米项目上跑到10秒整的短跑运动员啊。和苏炳添呢并称为中国 百米双雄。 对，在去年9月份，张培萌因为腰部的伤病啊不得不退役了。不过现在呢31岁的他又换了一个项目重回体坛，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欣喜了。那他要训练这个钢架雪车是什么项目呢？ 就是我觉得确实挺难为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也采访过他 啊， 采访过那个张培萌，百米赛跑真的啊，各种柔韧性啊，这协调性特别的好。 对对对。 现在让他去练这个钢架雪车，去参加冬奥会，确实有点为难他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一定的基础的。你比如说钢架雪车一开始是需要通过30米的助跑之后， 那作为一个短跑运动员， 对，30米助跑以后， 对， 立马趴在这个雪车上，然后在冰面上滑行，看谁滑得远呗。是吧，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哈， 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自己玩那个雪车啊。 对，人家是专业的 啊 不能这么说啊，搞得培萌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如果听我们节目不好意思啊。啊，我们看到这个编辑给我们编的内容上说了，张培萌说了自己是一个北京人，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而2022年的冬奥会也将在北京举行。他希望自己作为北京的孩子，能给北京带来更多的荣耀，让自己的运动生涯更添光彩。 太中国的荣耀，这女士说咱们夏奥会参加完之后还能参加冬奥会，这两个不同的比赛项目他都能够去设计一下，去感受一下、啊、 哎， 这个不同的感觉了。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下面我们加一档连线啊，来进入我们时尚观察员的环节。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仍然是搜狐鱼评专家泽弟。泽弟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我是搜狐的 一 评人泽弟。 来说说本周哪些娱乐方面的消息值得和大家分享。 好的，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面分享哈、我现在所说的内容都参考了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搜狐娱乐大数据分析和测算。然后首先呢，说到这个娱乐，其实想说一下昨天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那个超级蓝雪月。然后，就是昨天我自己有去看了一下这个月亮，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自己也去观赏一下这个奇观。 我去看了，我没发现是蓝色啊。 白色偏红色， 白色。然后但是其实就是说，那我就大概说一下，就是蓝月其实它指的是一个月出现2次满月，第二次的这个满月叫蓝月、它不是蓝色的。 我以为是那个洗衣服的蓝月亮呢。 然后所以我今天推荐的这个第一部电影呢，就是有点像这种蓝月，就是很特殊的这么一个内容。然后电影的名字呢叫做《奇迹男孩》，改编自美国著名的同名畅销小说，然后是一个十分温馨的这么一个治愈系的故事。故事大概呢讲述的就是这个主角奥古斯特，他患有严重的脸部畸形，就一出生做了27次整形手术。然后呢，但即使这样，他跟普通人看起来就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就是戴了一个宇航员的头盔，就想把自己遮起来。但是呢，他 的父母呢觉得说他马上要升上五年级了，之前都是在家里面受教育嘛，现在就觉得说应该去接触社会，像到真就是普通的公立学校去上学。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就毕竟是小朋友们就会排斥那些长得好像不太一样的这个人，然后他呢也会受到很多的纠结。不过呢这个故事就它之所以这个温馨之余还特别的励志呢，就有一个特别核心的这个内容引线在里面，就是说当你要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还是做有这个善良的事情的时候，就一定要选择善良的那个事情。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事儿，你觉得是正确的，但只有呢你选择这个善良的事情，才能让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做出选择，然后并且做出真正的正确的选择，然后呢有这种达到一个非常奇迹般的这种美好的情景。这部影片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提名和大奖，也包括这个奥斯卡的金像奖的提名。现在这个豆瓣评分是8.6分 ，IMDB 评分8.1分。然后影片还在上映中，本周末前还有很多电影院有排片的场次，如果有时间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部《奇迹男孩》。然后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也是一部改编类的作品，然后呢是搜狐视频自制的这个科幻的推理悬疑网剧，叫做端脑。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也是一个男孩，但是相对比较大一点，他是个大学生。然后他呢就是突然有一天他的女朋友就神秘失踪了，然后不过诡异呢是周围的人不仅不知道他女朋友失踪了，就根本不知道我女朋友这个人存在。 您这是鬼片吧？ 所以他自己是一个推理社的社员呢，很擅长推理，他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追查女朋友的下落。在过程中呢就发现说其实呢有一个叫做端脑虚拟游戏组织，然后为了拯救他的女友呢就得进入到这个游戏中。游戏的过程中呢就所有的玩家需要就是通过参加一局不同类型的推理游戏去赢得比赛，赢得了比赛可以得到积分，然后进入更高的层级，他才有可能得到女友的信息。但要输掉比赛呢有可能就是丧失性命。在这个过程中呢 行，这个剧我觉得挺好啊，拿女朋友拿女朋友当赌注，然后自己玩推理。您这 没有没有没有，他最那什么呢是说他不仅是说是一个爱情青春剧，他实际上揭露呢是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就实际上是有一个平行宇宙，是外星人为了毁灭地球然后呢才制造了这么一个端脑游戏。就是你听起来深乎其神吧，然后它其实呢这部片子就是它的原著是一个十分著名的，被称作为说是青少年版的三体。里面就包括这个虚拟世界啊，平行宇宙啊，对冲宇宙啊，都是来自于它的这个原作者碧水宇，是一个就是从内容上很有保证，所有的推理也是特别的就是智商在线的这么一部片子。而且呢现在就是豆瓣评分是7.9分，这个搜狐视频播放量已经突破了4亿了，就是有很多的粉丝 就是不看不行 呗，科幻烧脑题材的 非看不可， 不要去错过。然后而且现在第一季已经彻底完结了，你可以在搜狐视频上一口气看到结束，就不用担心说啊这个推理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不用纠结了， 就把朋友圈里剧透 了，一口气看完。 好的，泽弟，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聊到这儿，介绍到这儿吧。我看到那个我们有网友还跟您互动呢，说这个泽弟讲的特别有意思，一定要过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 我给大家说啊，如果真的女朋友找不到了，先去女朋友娘家看一看，其他的不重要。 那倒是，拿这个来推理好像不太合适啊。 好，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我们的端脑这个网剧，应该挺有意思的。谢谢泽弟。 谢谢。 好，不用谢，拜 拜， 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 好， 好，我们再来关注 NBA 的赛场啊。昨天中午了，火箭队以113-107的分数打败了魔术队啊。比赛中哈登获得了60分，还拿下了3双，不仅创造了这个火箭队啊历史最高得分，而且还成为 NBA 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60分加3双的球员。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叶子。 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路上的时候无聊，可以听一听关于青年人的那些事儿。 对 啊，如果说是还窝在被窝里，或者已经加班了啊，这个老板没看到你的时候呢，对，打开这个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 悄悄来看看我们。 或者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记住一定要戴上耳机，不然声音太大，我们一会儿还得会放歌呢，您听听这歌曲动感不动感。我这一放这音乐，我估计还在被窝里的直接被震醒了， 清醒了已经。 好吧，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啊。昨天中午的时候，这个火箭队呢以113-107的分数打败了魔术队啊。在比赛当中，哈登获得了60分， 哎呦， 拿下了3双啊，不仅创造了这个火箭队历史的最高得分，还成为了 NBA 有史以来第一个啊获得60分加3双的球员，特别厉害。 这是2双就够不容易了，3双那更厉害了。 虽然我不太懂这个3双是什么，但是这个 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3双指的就是得分、篮板、助攻、抢断、盖帽中有3项技术统计达到了2位数、所以拿下3双。就是其中有3项都已经达到2位数了呗。哈登确实不容易，创造历史了啊。 对，连詹姆斯都发推特说了，哈登这表现太疯狂了，so crazy。 您这不是拍电影吧？我觉得 一直 这我估计这应该是得分、篮板或者助攻。如果真的是盖帽达到3双了，那就太厉害了，那太厉害。那其他队友怎么想？对方队友也不知道怎么想，你老盖我帽啥意思？好了，计划三，我们来说说关心出行啊。现在开车的朋友，只要在车上安装一个智能设备， 对 啊。安装完这个智能设备以后，当你外出旅游或者限号出行的时候， 对你的宝贝儿车， 哎，停在家里边就能给你挣钱。 对，哎，这是个能挣钱的车哈。 等会儿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就是不是开出去，就是你这个车在家里停着啊，而且是限号的时候，或者说是你不开， 只要不开这车停在家里就挣钱， 对，选择一个绿色的出行方式。 哎，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啊，开车的朋友们在车上安装一个智能设备啊，就是当外出旅游限号出行或者是你想绿色出行的时候呢，那你停在家里的宝贝车呢就给你挣钱了。怎么挣呢？就是说啊，在北京的环境交易所啊推出了一个绿色出行活动，参与活动的车主呢在车上安装智能设备，在不开车的时候每天可以获得0.5元的奖励啊，而且购买了车险的车主呢每天还可以获到1元到20元的额外奖励，这个跨度还挺大的啊，鼓励大家绿色出行。 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嘛，把车搁在家里还能挣钱，真厉害啊， 还能防止堵车。 怎么来参与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记好，关注绿行者公众号，绿是绿色的绿，行是出行的行，者是行者的者啊，绿行者公众号，点进去以后参与活动，然后完成注册这些事儿以后就能挣钱了。 而且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缴纳押金啊，另一种呢是免押金但购买车险啊，具体操作方式呢都可以关注绿行者，然后再具体查询。 这挺好的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挣钱，在于绿色出行。 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咱们得长期把车呀，也不是长期停，咱能坐公交车，能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咱常常去做一些绿色的出行方式，这样的话啊，也能为我们的不堵车出一份力啊。 但是还是得提醒大家，如果把车停在了家里面，收音机里听不到我们节目，可以在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 还能看着我们播呢。 看着我们播啊，更有意思。你说我这容易吗？这新闻里面我还得植入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计划四啊，关心科技啊，科技部分来了。这个苹果公司说了，把一些 iOS 软件的更新的发布时间延后到2019年啊。这个更新呢，本来是定于今年发布了，延后是希望更好的解决一些性能和质量问题，提升手机的稳定性。哎呀，我觉得这个每次苹果一更新呢，就让我很难受。 我也是不习惯。 对，感觉我又要重新去习惯一个新的系统，而且感觉它跟我的这个手机好像我跟不上它的这个节奏。 所以我们这条消息是好消息啊，推迟到明年了，建议可以再多推迟几年。真的啊，这软件更新我觉得不要太频啊。苹果公司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这节目， 听到我们来自内心的呐喊啊。 我们漂洋过海把这节目输送到美国，希望这个苹果公司能够听到我们的呼声啊，尽量软件更新慢一点，这消息太好了啊。iOS 功能更新将推迟到明年，希望多推迟几年啊。 不过它这个更新呢也有好的地方啊，就是说它更新的软件还有主屏幕功能、车内用户界面，还有邮件、拍照、照片编辑等分享啊，这些听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啊，好像。 好了，一首歌奉献给大家啊，献给大家以后呢，然后我们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被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幸福之外？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有它精彩。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 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一首歌曲以后，欢迎大家回来啊！如果还在路上，可以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你说我容易吗？十分钟我就得报一下收听方式。接下来是广告时间，请大家听好 FM98.2 AM927 98.2，重要的事情说三遍，98.2 98.2 98.2啊！把这频率调到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青年叶子。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先来说说日本有一奇书，问鼎畅销书的榜首，719页，只印出来一个数字。 这一个数字印719页， 怎么回事？让叶子给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日本发行了2018年的第一本爆款书啊，整本书只有719页，但只有一个数字啊，就是说这本书叫做2017年最大的素书啊，是日本红色社发行的，这不重要啊。这个整本书呢只印了一个数字，是2的7723万2917次方减1。哇，这数字太长了。这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素数，共计23249425位书。哇，这数字也太 长。这就是一串数字呗。 对。 然后每翻一页，哦，到三了。 买这个书、啊。 哦，到五了。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咱们可以拿来选择彩票啊。 哎，对。 中间摘一段下来，哎，填上，说不定就中了。 有道理。这书还卖的挺贵的啊，这本一本啊，关于数字的这本书啊，1944元人民币啊，发行两周后成为日本的畅销书了。我就纳闷了，大家买这图啥呢？ 可能就是为了买彩票吧。 为买一彩票啊，花1000多块钱，呵呵，将近2000块钱。 本儿好挺大的。 对，这本儿不容易。 啊，有人说了，这买的到底是书还是猎奇呢？这个数字印成书什么意义呢？但我个人觉得啊，找到这个素数需要有巨量的计算，所以说呢，啊，这个探究的过程是充满乐趣的。当然了，这个乐趣呢，我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 对，我这看书，但我觉得吧，这书有助于睡眠。拿在这个床边上边看，跟数羊一样，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反正花1900多块钱买一催眠书，我觉得靠谱。 靠谱。 好，接下来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再来说说天津大学的李若然同学。这位奇葩同学爆料说，自己的学校出了一个81岁的超级大学霸。 对，哎，这个超级学霸是一个81岁的奶奶啊，叫薛敏秀啊。这个薛奶奶呢，刚从天津大学毕业，专业是电子商务专业啊，这个都不算什么。还更惊讶的是，这薛奶奶还会5门语言啊，中文、英文、法语、俄语、拉丁语啊。我这俄语是这么说的吧？这不仅如此，还会制作 Excel 表格，还有 Photoshop 的后期处理照片，还喜欢摄影、滑冰、游泳、骑车、田径。哇塞，多才多艺的奶奶啊！这个就不说咱们这个学识有多高，光是咱们这个广场舞一出手就杀掉一片啊！ 前段时间我们还分享过一个将近90岁的老、这个老太太老奶奶啊，把房子卖了，然后周游世界，去过很多个国家了。 嗯， 现在合着我觉得咱们这青年广播不容易啊，有的时候经常让我们这老奶奶出场来做我们的青年人的榜样，你说我们这合适吗？你看人家这中文、英语、法语、俄语、拉丁语都会，而且还会做 Excel 表格，还用 Photoshop 后期处理照片，还喜欢摄影、滑冰、游泳、骑车、 田径 等等等等。你说这 多艺啊！ 我们青年人我们要行动起来了啊！ 我们长了一张青年的脸 啊！不要让老年人把我们 PK 下去啊！ 大家加油啦！ 但是话又说回来，确实为老奶奶点赞，活到老学到老， 厉害了！ 嗯。 在1月中旬的时候呢，阿里巴巴一则招聘信息啊刷爆了朋友圈。这个岗位是淘宝亲情版的产品体验师，这年薪多少钱呢？35到40万啊！就因为这个高薪，所以这个啊年龄呢要求是年龄60岁以上，学历不限。虽然不限学历啊，但是呢，这个招聘会结束之后来应聘的都是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辈的，有3000多人啊。从数据上来看呢，这个应聘人员的男女比例是3:7，大部分是女性。求职者大多数居住在江浙沪包邮地区啊，其中大专学历大专和本科占一半，但也有博士、硕士，甚至有双语进行申请的。 嗯， 印象深刻的有这个83岁的清华学霸， 嗯， 74岁的广场舞领队啊，62岁的 PPT 精英，真是人才辈出啊！应该是， 我觉得咱们这个消息以后多报一些这些，让大家刺激刺激。 对，大家赶紧都努力，咱们那个广场舞都学不会了。 这合着我们 PK 不过老年人了啊！大家抓紧听我们节目，回头我们给大家透露点秘诀啊！回头我们嘉宾都是80多岁的 青年广播， 我们把我们的节目这个年龄段拓展到这个80岁啊！希望广大的老奶奶和老爷爷们多听我们节目啊，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更变年轻一点。 是的。 好了，奇葩青年有话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网友疏雨空欢说了，最近湖南邵阳的一名交警火了，他自创了红灯读秒的舞步，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哎，这个交警叫梁思琪啊，是湖南邵阳的一名交警，他发现自己岗位上的交通信号没有读秒的功能，所以他自己手势为过往的司机行人倒数读秒，还配上了舞步啊，这全身都配合上了，感觉 啊，就是没有那个就是读秒倒计时，然后就看着交警自己跳舞，跳一下就知道几秒了，是这意思吗？ 魔性的这个场景， 这是什么样？下回等周六周日我们把这视频给大家放，因为我们在花椒上和微信公众号上都能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舞步啊？可以让大家知道倒计时。 非常的好奇，是怎么样才能让过往的行人一下就明白这个倒计时是多少？ 我觉得像这样的交警，我真愿意多等几个红灯，我在这看够了为止。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啊，连线我们的校园观察员心仪啊，来听听心仪所在的学校有哪些本周值得分享的事儿。心仪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98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有什么好玩的消息吗？你在哪所学校现在？哪个方位？ 啊、哦，我现在在那个中国传媒大学。 哦， 在传媒大学的宿舍是吗？ 对 对。 大家都没起床呢是吗？把他们都薅起来听节目。 啊、是这样的，就是学校呢最近已经进入寒假模式了、嗯，然后食堂只有一个开着的，就是北院食堂，而且它是每天的早中晚都会定时的开放。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以为它是比较冷清嘛，嗯、结果特别意外，就是就餐时间食堂真的特别的热闹， 毕竟就这一个了呀。 不仅有留校的学生，还有很多学校的工作人员，而且食堂的阿姨完全没有放假的感觉，特别的热心，感觉给的饭和菜都比以前更多了。 嗯、来，大妹子，多吃两口。 不容易，知道大家不容易。寒假的时候还能坚持在学校，确实不容易。 是呢、嗯。 对，每次看到这么多的就餐人员，我都会觉得校园依然是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朝气。 嗯。嗯 那这个最火的不是南苑食堂吗？那个网红餐厅啊，上了新闻的。 但是南苑食堂它已经关门歇业了。 啊，我们现在只能大家都蜂拥而至到北苑食堂就餐啊。 嗯、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和食堂这个阿姨搞好关系的最佳时间啊，可以跟他聊会儿天儿。希望他这个在这个寒假结束以后打饭的时候，那个勺子可以多抖两下。 那个阿姨肉再来 两块，更多一点给的， 再点肉。 还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消息呢？ 嗯，是这样，就是学校的南操早上晚上仍然有很多锻炼的人，有很多老人啊，他们人。坚持锻炼、 嗯、 我也是看到了很多老面孔，因为我之前也有的时候早上会去晨跑嘛、 嗯、 看到很多人他们仍然坚持在那儿，非常有毅力、 嗯、 另外呢图书馆前面有一个湖叫钢琴湖、 嗯、 结了非常厚的冰，嗯，之前呢也是会有喷泉在喷嘛，然后最近放假了它喷泉也是停止了工作然后冰的话就结得更加厚了，每天中午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孩子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这儿玩、 嗯、 然后有人会在上面溜冰滑冰、 嗯、 甚至有很多孩子他们都带了一些专业 的 设备，就是在冰上滑的那些车呀、 啊、 在那边 雪， 然后 嗯， 对，具体的名词我不知道是什么，专业名词不太清楚，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每次看到的时候哎，我都跃跃欲试，也想去尝试一下、嗯、 可能就是那个张培萌要新训练的那个冬奥会的项目了、 雪车啊， 雪车是吗？ 钢甲雪车。 还有什么方面的消息呢？ 嗯，然后昨天晚上有一个152年一遇的月全食，大概晚上9点左右，我就也想去宿舍楼下去看一看嘛，看一看月全食。嗯，当时宿舍楼下聚集了还挺多的学生，甚至有学生拿着单反在那儿拍那个月全食。 嗯， 大家，然后我一下去的时候，就有学生我是不认识他的，然后他就招呼，哎，快来快来看，快来看这个月全食。然后他也特别的兴奋。当时我就觉得，哎，大家还挺有意思的哈。 嗯， 虽然最后我们看那个月全食看的没有特别的清楚，但是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氛围，自从放寒假之后就蛮少见了，好像把一栋楼里的学生都聚集在一起了。嗯 嗯，对，昨天我也是看那个月全食、嗯、然后用手机拍的时候发现在手机里的他像一个路灯一样。 对，真的用，但是他们用单反拍出来的看的还蛮清晰的。 好的，感谢心仪，然后我们回头稍后的时候再和你继续连线好不好、嗯、啊，等着这个每个周的周四吧，我们都会和你连线分享一些在传媒大学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好吗？ 好的，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嗯，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 北京时间的8:5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啊，给大家分享一个确实靠谱的事儿吧。北京市各公证处推出便民举措，缩短部分涉外公证事项的出证时间。嗯。嗯，从昨天开始啊，到3月2号，也就是正月15，办理涉外公证业务会更方便，部分涉外的公证事项的出证时间会更短。 就是说，这个春节期间出境的人多呀， 嗯、 所以不 出境啊，不是出京、 啊、出境的人多啊，不少人想在国外自驾呀，所以说需要办理驾驶证的涉外公证。还有人呢是父母带着未成年小孩出国了，所以可能要办理一下亲属关系委托等涉外公证事项。所以呢，这个北京市公证行业缩短了部分公证项目的出证时间，方便大家办理啊。啊，那大概是包括这两种啊，第一个是简单事项，就是说学历、学位、出生等等，这些证明是当天就能核实了，出证时间可以缩短。以前呢，这个受理日子是15个工作日， 嗯， 啊，现在1个工作日就能够给你了，啊，非常的方便。啊，第二种呢是北京市驾驶证啊、亲属关系等涉外公证事项，出证时间�缩短为受理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这个稍微长一点点，但是也方便了好多啊。嗯，另外呢，如果你办理其他的涉外事项呢，啊，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材料齐全，就可以申请办理加急业务啊，公证处会满足当事人的需求的。 嗯， 嗯，我们来看看网上网友跟我们互动的一些内容吧。这个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当你面试的时候遇到的那些 奇葩问题， 考官都是怎么问你们的呢？比如说，如果我是考官，上来第一句话就问吃了吗？ 吃了吗您？那我怎么说呢？我是吃了，您吃了吗？ 哎，对啊，应该是一个礼貌的回答吧。啊，我们看看这个上次有网友说了，上次去面试，考官说，考官自己先自我介绍了一下， 挺有意思 啊。嗯、对啊，比如我是考官，我就会给叶子介绍，说、叶子你好，我是考官，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马。风吹草地现牛羊的马， 哎，我这一听，这是要考验我的应变能力啊！我就说，哎，考官好，我姓白，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哪有白啊这几个字儿？ 合着这是来对春联的是吗？还有网友说了啊，前几天去面试啊，有这个考官问他说，为什么你26岁了还没有对象？ 嗯，我觉得啊，因为这个跟找工作一样，要喜欢并且合适。 嗯， 他就又问我了。 嗯 啊，那你这两年会结婚吗？ 嗯， 那我就这咋说，我连对象都没有，我怎么会知道结不结婚呢？ 嗯，又绕进去了啊。我估计这个考官是考虑一下结婚以后生孩子的问题， 可能要请假呀， 请假什么的，这个对吧？真聪明，这考官 一下把这问题都给问完了。 对，但我觉得您这如这个问的问题，对吧？问问题没问题，但是问的语气啊，比较的有问题。比如说，姑娘，26了，为啥还没结婚呢？ 嗯， 这个问的口气就不好，对吧？比如说 尖锐了， 再猥琐一点，哎，结婚没结婚呢？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不靠谱了就。 啊，还有网友说了啊，我面的是房地产的管理，面试问了，孔雀为什么东南飞呢？我回答，我不知道啊，考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啊。面试官说了，因为西北有高楼啊。 嗯，好吧，如果您还在这个跟我们听我们节目或者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是要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对，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面试的时候考官都问过你哪些奇葩的问题？ 对， 嗯，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多多互动。好了，我们放一首歌，歌曲回来以后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会邀请两位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青春奋斗的故事。当然了，接替我的是王爽，他现在正在导播间啊，迫不及待的想冲进来和大家见面。我们下个时段见。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时间来到了9点05分啊，大家听到的声音仍然是张悦的声音，我自己都嫌烦，真的。如果说这个大家这个不愿意这个听我声啊，可以把镜头我们马上转向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的嘉宾。接下来我们这个先介绍一下二位啊，第一位是刘小雨啊，是我们的这个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综合办公室的这个副主任科员。小雨给大家打个招呼。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林瑞娟，是我们这个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和计生计划生育监督所的副主任科员，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哇，你看多兴奋啊，这我们今天这个不要这个对吧，不要那个紧张啊，我们今天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的节目呢可以做的稍微轻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王爽呢刚才这个迫不及待的在导播间里在等待着要冲进来，但是我把他给拦住了。为什么把他给拦住呢？因为今天的嘉宾太帅和太美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进一步的继续交流啊。先来说说小雨。小雨在天通苑北这个能不能说说你这个大学毕业是哪个学校啊？ 我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 这个为什么说学这个工科就去了基层来工作呢？ 主要还是和大学的经历有关系吧。大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和旁边的这个社区啊、居委会会有一些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体验这个窗口服务，关爱老年人，还有这些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当时呢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对我的影响呢也比较大，所以说毕业以后呢就是选择了一个这个服务类的行业，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 好，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啊，片花回来以后呢继续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书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书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书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那刚刚也介绍过了，今天呢又有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再分别的介绍一下他们两位。首先是刘小雨，他毕业于辽宁省大连市大连交通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本科学历。2013年呢七月，小雨参加工作，现在呢他任职于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综合办公室。2014年他获得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突出贡献个人奖，2015年获得了天通苑北街道的个人三等功。欢迎小雨。嗯，很羞涩哈。小雨这个非常的年轻，但是看上去很沉稳哈。我介绍一下坐在小雨旁边的林瑞娟，她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学历，现在呢任职于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职务是副主任科员。2010年七月，她参加工作，任昌平区南口镇政府大学生村官。2013年，她考入怀柔卫生监督所，先后在公共厂监督医科、综合办公室、法规稽查科任职。2015年，他荣获怀柔区优秀团干部。2016年，荣获怀柔区公务员的嘉奖。两个人都获得过非常多的荣誉哈。那每一期的北京青年榜样呢，首先上来我们会让两个人自己说一说自己的工作的经历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在工作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从我们年轻人的角度出发，那我们先有请瑞娟吧，来到我们的宣讲区好吗？ 好。 今天是穿着这个制服来的哈，非常的正式啊。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让瑞娟先来跟我们讲一讲她在基层工作的感悟。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林瑞娟，来自怀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我的宣讲题目是在党旗下坚守初心。还记得大学入党的时候，面对党旗我既激动又紧张。当我宣誓完，我在心里呐喊了无数遍，我入党了。党旗下的誓言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不断向前。2015年初，我开始从事党务工作，成为了最基层的一名党务工作者。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己所能把党支部工作做好，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何创新党员教育管理的方式，让党员教育深入到每一名党员的心中，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在女儿的生日会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党员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特别的生日，而党员入党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政治生日。这一天对党员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既能见证党员的成长，又能提醒他们不忘入党的初心。我们支部的党员政治生日活动由此诞生。所里共有40名党员，我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制作了党员政治生日名册，入党时间在同一个月的就集中给他们过一次生日。我至今也忘不了第一次过政治生日的场景。金秋九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5名党员来到支部活动室。会场没有鲜花，没有蜡烛，没有蛋糕，唯一有的是墙上鲜艳的党旗。到场的党员开始还有些拘谨，在我的主持带动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场生日会的交流分享。我们交流的主题是入党那年的那些事儿，没想到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自己的入党故事。时光仿佛回到了几年前、几十年前，回到了党旗下宣誓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又一次举起了右手，共同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宣誓的过程中接受了一次党性教育。说真的，当时我特自豪，我特别庆幸自己当初有了给党员过争执生日的想法。还有一次生日会让我终身难忘，当时支部提议向优秀党员学习，可优秀党员这么多，学习谁呢？一名党员站了起来，优秀党员就在我们身边，学老宗就行。说起老宗，监督所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着20多年部队经历的老兵。2007年转业成为监督所的一员，2008年汶川发生8.0级地震，老宗是我们单位第一个报名参加北京对口支援十方卫生监督队的。我刚要说，老宗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这名党员接着说，大家都知道老宗袁川，可你们知道吗？就在他袁川的前一天，80岁的老母亲不幸遭遇了车祸，全身多发性骨折，胸腹腔积液，生命垂危。可老宗什么也没说，瞒着大家跟我们一块儿去灾区了。听到这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安静了。我们都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是我会怎么做。老宗的故事悄悄地影响着每一名党员，不仅是老宗的故事，政治生日活动传递给大家的更多是一种反思。我是谁？为了谁？怎么做？我们要让支部的每一名党员都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党员，肩负着历史使命和人民重托。我们要牢记住党誓词，用实际行动践行党旗下的承诺。党员政治生日活动的开展让我更加确信基层党务工作大有可为。2016年，我们又创新开展了腾讯通微党课活动，利用工作平台腾讯通，每天在上面发一段文字供大家学习，内容涉及政策法规、领导人讲话、社会热点等等，短短的几百字往往会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记得有次微党课，我们选用了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一段对话。侯亮平说，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出事儿了，你说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赵德汉说，我知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侯亮平说，别说了，像你们这种人，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这则微党课引起了党员强烈的共鸣，大家纷纷点赞并发表评论，有人欣赏侯亮平的正直，有人痛恨赵德汉的堕落，还有人讨论赵德汉之所以腐化的原因。这无异于给党员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不及跬步，无以知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小小微党课发挥了大作用，他每天出现在党员面前，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正潜移默化引导和熏陶着党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我们要立足本职，从我做起，努力做好最基层最基础的党务工作。谢谢大家。 谢谢瑞娟。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在做基层党务工作的林瑞娟为我们带来的她的工作的故事啊。瑞娟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当你在讲你的工作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是迸发出了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感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在瑞娟身边的刘小雨来跟我们讲一讲她在基层的一些工作的体验。那也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收听我们的 节目，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来跟我们今天的青年榜样互动起来。好，小雨，我们在等待你的故事，你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刘小雨，是来自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基层工作者。我宣讲的题目是因我的存在让你感受到温暖。说到天通苑，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多。那就在我工作的5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将近150,000的居民。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区中，有一群默默奉献的基层工作者，为身边的百姓提供着帮助，我就是其中一员。现在的北京，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而我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正是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大爷大妈们。他们的年龄与我的父母相仿，有的甚至还要大一些。通过这些年的服务，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为他们工作一定要细致周到。将来我们也会变老，也需要他人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今年夏天正热的时候，我们办事处来了一位老大爷，一个人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汗水已经将他的衣服浸湿了。赶忙我就搬把椅子倒杯温水，慢慢地让大爷将自己的需求告诉我。因为大爷要办的事儿啊，程序比较复杂，导致后面排队的大妈们都在那儿嚷嚷着：“嘛呢嘿，赶紧的，我这一会儿还得接孙子孙女，你快点儿。”赶紧我就跟大妈说：“大妈别着急啊，等2分钟马上我就给您办。”等到给大爷讲清楚后，我就让大爷回去准备材料。因为大爷要准备的材料啊挺多的，我就给大爷写张纸条，并且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了背面，有事儿让大爷直接打电话给我，省得大爷来回折腾。大爷一边走呢，我还一边提醒着：“老爷子，所有东西都得准备2份啊。”不久大爷回来了，当时呢我正在给别人办业务，大爷就在一旁等着我。等轮到大爷的时候啊，我边陪大爷聊天边给他办手续：“老爷子，其实啊您不用等着我，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能给您办这件事儿，而且呢也能给您办得很好。”老爷子当时就不乐意了：“啊，合着你觉得我老头子就想找你办事儿啊，我得让你陪我聊会儿天。”听到大爷的话，我一下就乐了，我知道这是大爷对我的认可。在给大爷检查手续的时候，我发现大爷的字啊都是歪歪扭扭的，我呢就找了根签字笔仔仔细细的帮大爷描了一遍。大爷什么都没说，就探着头看着我。到所有的事儿都忙完了，大爷对我说道：“小伙子，谢谢你啊，你看就算我儿子不来，这事儿你也帮我办了，而且呢还办得很好，我呀放心。”确实想要做好基层工作呢，就是要融到他们的生活中。后来大爷还找我办过别的事情，我们都会相互微微的一笑。我不忙的时候就给大爷倒杯温水，忙的时候呢就向饮水机望一眼，大爷会心的一点头，自己接杯水在旁边等着我。办事处不仅为老年人服务，也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来找我们办事儿。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患有尿毒症的小伙子，他的情况呢通过前期的了解已经大致掌握了，并且啊都记录在了计算机系统里。有一次他来找我交材料，我呢仔仔细细的给他查了一遍，发现他竟然没有将他最重要的那张医疗诊断证明带过来。我们不要小看这张不大的纸，有了这张纸他就属于优先照顾的家庭。赶忙我就让他回去拿。等到他回来以后，他对我说道：“哥，谢谢你啊，你这工作做的太给力了，太细了。”我都不瞒您说，当时我就有一种背后发光的感觉。 确实，想要做好工作，就是要做到细致又细。那对于我们街道来说呢，就是要认得到人，进得到门，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儿。只有真正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他们身边熟悉的一员，才能将政策更好地对接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的帮助。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很琐碎，看似是一件件小事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大事儿，是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儿。在天通苑这个亚洲最大的社区中，我们就是党服务于人民的零距离的落实者，在他们眼中，我们代表的就是党和国家。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党和国家的基层工作者，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做百姓身边的贴心人。 谢谢小雨的分享哈。刚刚小雨也说了，要做好基层的工作，就要融入到基层群众的生活当中去。今天呢来的两位年轻的青年榜样，都是在基层从事和这个人民群众打交道的工作。那上来其实我特别想问问瑞娟和小雨哈，作为年轻人，在一开始选择职业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应该说让我们觉得很琐碎。而且呢，因为年轻人都是求新求变啊，你们选择的是稍显传统的这样的岗位，我们现在都说勿忘初心，那瑞娟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初心，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 刚才我在宣讲稿里面也说过，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入党，觉得特别光荣，我就应该就是不忘初心，为自己也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做一番事业。就当时就是入党的，就党旗下那个誓言，我一直就是说在鼓舞着我说啊，既然说你已经选择了这个这么一份岗位，那就要好好做，不管是什么职业，就是都得做好。 那再问问小雨，因为看到小雨他的专业呢其实是工科生，他是在大连交通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毕业的。那问问小雨，作为一名工科生，为什么会来到北京去服务基层的群众呢？ 其实还是跟大学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吧。大学的时候学校呢跟这个周边的社区吧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体验窗口，服务老年人，一些这样志愿服务，这些的工作呢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义，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当时在我毕业了以后呢，我就选择了一个这种服务于基层的这种工作，所以我就报考了这个街道办事处这个工作了。 就是在毕业前的这个实习中，应该说在这个岗位上找到了一些自己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所以就顺着这条路走下来了。刚刚我们在花椒平台上也看到有小伙伴在问我们说，这是直播吗？是的，这是直播，这是由北京青年广播和团市委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那在每一期的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到三名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点滴，也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迸发出年轻人的光彩。北京时间来到了9:28，那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半点的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小雨和瑞娟分享他们在基层做工作的一些点点滴滴。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 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即使早已感到时间的负责。可是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微博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那在每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两到三名青年榜样做客我们青年说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的那些感悟，也让我们感受到现在青年人在这个社会中迸发出的这种力量。那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两位都是在基层服务和工作的年轻人，我来再分别介绍一下他们。刘小雨，他毕业于辽宁省大连市大连交通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是本科学历。那么现在呢，是任职于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综合办公室，职务是副主任科员。欢迎小雨。在小雨身边的呢是林瑞娟，她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学历，现在是任职于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职务是副主任科员。欢迎瑞娟。嗯，刚刚其实我们简单听了听你们俩工作的履历和工作中的经历哈，也了解到你们大概的工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就要在每个人再详细的问一问啊，你们在工作中的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了。首先我想问问小雨，因为刚刚也介绍了小雨是一个工科生，然后毕业了之后呢来到北京做基层的工作，他所服务的这个地区叫天通苑，可能在北京的这个小伙伴们对天通苑非常的熟悉哈。大家知道天通苑是一个居住密度比较高，然后居住的人数也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可能在外地的这个年轻人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们不太了解天通苑，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小雨也说到了，说天通苑几乎是亚洲就是居住密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它好像是在 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近150,000的居民。 对， 你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做基层服务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和难点吗？ 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服务的对象都是这个居民。 嗯。 第一个就是人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情况，有不一样的问题来找我们办事儿。所以就需要是各种问题去具体对待吧。 嗯。 然后呢，这个业务上呢就一定要熟练。 嗯。 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在服务的过程中呢，人和人的他的这个情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让我们就是微笑对待吧，不管是什么人来，我们都是这个以这个饱满的心情然后去对待他们吧。 我听这个小雨说的这歌词大意哈，我大概能够感受到他工作中的这个环境，因为大家对于街道办事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可能我的生活都没有事儿的时候，就是一切如常的时候，我可能会不太想得起来这个机构啊，但是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街坊邻里有什么矛盾了，我居住的这个门口这过道有一些什么阻碍我日常生活的事情了，当我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会找小雨的，对吗？ 对。 所以可能去找到你们的居民都是带着困难问题情绪的，所以这个就特别需要你们去消化和容纳，对吗？ 对对对。 有没有遇到过情绪特别激烈的这个居民？ 肯定有这个。就是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一般都是老年人，他来的时候他情绪特别激动，因为他遇到事情以后，他不像年轻人这个能够自我去调节，他觉得遇到事儿了，他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所以呢，他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是正常接待，然后正常接待呢，因为情绪比较激动，所以我们就是一般给他搬把椅子，倒杯水呢，让他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慢慢的让他把这个他自己想要干的事儿、遇到的困难这种的，然后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呢，把这个政策就是用大白话，不用解释这种解释给他听。他呢能听懂，他慢慢的他就心情就平复了，也就这个事情也就办下来了。 让他觉得你好像就是他的一个晚辈哈， 对对对， 不能是特别正式的、特别严肃的这种去对待， 对， 而且还得始终面带微笑。 对， 这种工作中接受到的这种，比如说负面的情绪，你是怎么去消化呢？ 一般就是运动， 运动， 对，回家以后可能会这个打个球、跑步、踢踢球这样的，然后跟小伙伴一块儿聊聊天，这个运动一下，发泄一下。然后自己就消化了，不会带到这个，不会说第二天再带到工作中去影响自己，都是当天就消化完的这样。 需要自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哈，去消化这些负面的情绪。那我再问问瑞娟吧。瑞娟呢，她其实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哈，应该说你的这个发展的路线还是挺一以贯之的，然后毕业之后还是做了这个党务工作，对吧？但是学了这么多年和政治有关和思想教育有关，真正走到这个基层去做这个党务工作，你觉得和想象的一样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不太一样。刚开始太理想化了，就觉得既然是已经是党员了，已经是进这个组织了，那肯定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时刻去严格的要求自己，并且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起到一个排头兵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大家的党性应该都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但是进入工作以后呢，也可能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吧，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这个也有很多的难处，所以说可能呢在某些方面的表现不如我理想中那么理想。 就是积极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响应度、配合度 是 都达不到你理想的一个状况。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党员的教育管理方面，就这个工作我认为还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也是很有难度的。 对， 我知道瑞娟利用自己年轻人的这种学识哈和这种创造力，也是在这个基层党务工作的这个岗位上做了很多新鲜事儿。刚才我们也在你的宣讲中听到，比如说利用互联网的一些技术的手段，还有就是结合电视剧一些影视剧作品去做这个基层党务工作，然后还给我们的党员过政治生日哈。 对， 能不能说一说这些你发挥能动性的事情是怎么影响 响你身边的这些党员的？ 啊，其实我想主要我还是想说说说我为什么去做这个工作去，因为刚才我也跟您说了、说我的这个初衷其实就是想让党员对自己有一个身份上的意识，就是我能意识到我是一名党员，我应该去严格要求自己，我应该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这个力量，然后更好的去服务群众。就说这个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些东西，应该用实际行动去做去，去反映去，而且是通过别人的这个嘴来反映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那个就是作用吧，应该是这样。而且呢，就是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我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老党员，就是我在那个稿里面提到的，叫老宗。 老宗， 他的名字叫宗慎良。其实呢，怎么说呢，就是我那个宣讲稿里面对他，因为是篇幅有限嘛，所以说对他介绍的非常的少。我当时就说了，说他是2007年转业到监督所，成为了一名监督员，然后2008年他积极去参加这个汶川这个救灾抗援，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老母亲的那个事儿真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就没说，他就是自己跟那个他家人说，家里面这个事儿都托付给媳妇儿了，他自己就去了。然后在灾区的时候，我们还另外的同事就总觉得他好像有心事，然后在那个工作回来以后，下午或晚上他总会打电话，因为他是江苏人嘛，打电话他们也不怎么听得懂。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他们家里面出事儿了，这才知道。不仅仅是这样，而且他是就是非常非常淡泊名利的一个人，就是他是在这个荣誉面前他是绝对是退避三舍的那种人，就是每年的这个公务员考核什么的，他从来都是说我不参与，让年轻人吧，年轻人来 都会让先。 对，会让。而且在2015年的时候，就我们单位会有那个科级干部的提拔，他当时是副科长，然后就是说很理所当然的他就应该是晋升去科长去。而且领导呀同事都觉得他是就当仁不让的不二人选。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多次去找领导去谈心去，说这个我就不参与了，说那个而且这个副科长我也辞了，我不干了，我让那个年轻人干，但是我只是说职务我不干了，但是科里面的活儿我还是会照旧的干， 工作还是都承担。 对，然后我的工作我会做得更好，然后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再后来就是他们那个就科里面也有年轻人什么的，他还是会积极的去写信息，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年轻人干的事儿，然后他都会去主动的承担，就科长都不用吩咐不用说，他会主动承担起所有的职责。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也想让通过我的这些活动让大家去学习他的优秀事迹，也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在前辈身上获得了力量哈，而且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的这种感觉，确实是会感染我们。 对， 那我也想再问问小雨，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小雨工作中的照片哈，这张照片应该是在指这个天通苑的一个平面图对吧？我们可以远看就能感觉到天通苑的这个居住的密度啊，和它的这个人数有多少。我相信在天通苑做这个，应该说这个街道综合办公室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琐碎的，一开始可能还是有新鲜感，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坚持，找到坚持的这个点，是有什么事儿在激励你吗，或者说在感染你吗？ 其实具体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因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确实是很琐碎，他这个每天干的事儿可能是一样的，然后呢具体说的话有可能就是应该就是说我们去给这个居民办了一件事情以后，最后这个居民他这个满心欢喜的离开，或者说是他最后走的时候对我们说声谢谢，可能就是这个谢谢然后让我们很有满足感，然后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到位了，群众也认可了，可能就是这一句话就让我有这个动力能继续坚持的去做这件事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是不是做了这个岗位之后也对于很多这种服务窗口的这种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对，因为原来的时候没有做这个工作，我们也会去办一些事情，这个窗口面对窗口的工作人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嗯，你就坐在这儿啊，照章办事儿就完了。但是等到真的是自己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才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它情况也很复杂，需要呢具体的事情具体去面对，而且所付出的努力啊，这种辛苦啊，嗯，不是说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就是照章办事儿，按程序办事儿就完了。 嗯， 是这样，理解的可能更深刻一些了。 嗯，我面前的小雨看起来特别的沉稳哈，然后说话的节奏也是很缓慢，像一个非常成熟的年轻人。我想问问小雨，你的这种性格的打磨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慢慢的养成的，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吧，我属于那种啊，不能说特别急躁，反正属于那种雷厉风行的，说什么就马上去做这种，而且脾气比较直。但是等到是最后的时候，跟着这个社区的一块去做这种志愿服务，当时可能就对我这个有些触动，所以慢慢的我就觉得， 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哎自己可能是太年轻气盛了，对吗？ 对，就是还是。主要还是老人吧，因为我们也是对老人有一个这个，服务，在大学的时候去老人家去帮忙这个打扫卫生啊，帮老人收拾收拾啊，关爱老年人这样的。 嗯， 可能也是因为脾气就是性子太急太直，这种多事的这个雷厉风行这样的，所以呢，难免有一些小差错这样。但是当时呢，可能就是。自我就 被老年人说了， 对对对，一下就感觉到确实做的不对，所以说，后来我就慢慢的让自己慢下来，所以就导致现在这个，包括后来工作也是，面对的人越来越多，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还是觉得，不能太快，慢慢的，慢中出细活嘛，这样。 你的爸爸妈妈还有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看到了你非常明显的这种变化？ 对，主要就是最明显就是我父母。觉得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是不是这个三分钟热度似的。然后后来等着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觉得确实不一样，确实变了。 对，性格是一个打磨哈，变得更加沉稳了。再问问瑞娟哈，我相信瑞娟在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和你打交道的这个党员也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觉得比如说哎想调动起这个老党员，或者说这个像中年的党员，他们又上有老下有小，肯定自己的事情又更多，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不是很有难度的？ 确实是。就是说老党员呢，他这个性格跟年轻人确实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他们更怀旧一些？ 怀旧一些哈。 对对对，所以说在我们那个活动里面，我们会就是说，比如说从分入党誓词，或者说引导他们去回顾当年他入党的那些人和事儿，他们也会觉得就是心潮澎湃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那样。 所以参与度就会非常的高了。 对。 那比如说你运用的这些比较新的一些创新的手段，像分享这个人民的名义啊，还有用一些微博啊微信啊这样的手段，你觉得他们的接受度怎么样？ 就是为什么选用人民的名义，就因为它的这个传播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更比较接地气儿的那种， 比较直观， 对，大家都能接受，不是说那种理论性的宣教，或者说是书本上面大家都知道的，或者说非常非常枯燥的那些，他们就人民的名义这种的，对他们来说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参与度也比较高， 就是大家会讨论这个里边的剧情，对吗？ 对， 代入感会非常的强。 是，哪怕就说剧情呢，他们也会渐渐的就融入到这个氛围里面来了。就会引导他们说为什么会啊，就是说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那我相信可能就是一种方法，使用了一次之后，在这个党务工作中，他还需要不断的去求新求变哈。 对， 让大家有一个新鲜感。那瑞娟在新的一年2018年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在这个岗位上 啊， 怎么去发挥你的能动性？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现在不是微信使用的比较多嘛，所以我想着除了这个腾讯通这个微党课以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然后在上面放一些我们就是学习的这个材料，可以供他们随时下载啊，或观看，然后呢可以制作一些就是小的那种短片，然后就一块去分享。而且呢就是说微信客户端还可以，比如说 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搞成那个题册，微信答题，有点像小红包什么的，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刺激大家去学习？ 而且最近答题特别的火爆哈， 对， 大家参与度都非常高。那小雨呢？你这边要管理这么多的人，是不是还得充分的运用互联网的一些手段？ 你 们的社区有一个群吗？ 对，我们这个首先说这个机关吧，机关我们有一个群，是这个，比如说。工作上头有一些事情啊，我们都会在里头说，然后去分享。然后在天通苑这个，就是我们办事处呢，它有一个这个政务公开系统，它是有一个，而且有一个街道办事处的自己的这个一个网站。它有一些事情呢，一些工作呢，也会在上头公布。包括天通苑，因为天通苑人确实太多了。天通苑这个有一个天通苑社区网。基本上天通苑的大事小事都会在这个天通苑社区网上是说。包括这个舆论导向啊，这种的这些发现的问题啊，都会去说的。 你在天通苑的这个社区工作了多少年？ 2013年7月1号报到，一直工作到现在。 那也真的是有4年多了。我想问问，这4年你觉得天通苑有什么变化吗？ 天通苑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确实是越来越好。原来是这个，一说到天通苑，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小商小贩。这个 挤， 对，而且这个这个垃圾小广告。现在的话呢，天通苑已经完善的很好了，一些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制度啊，一些的包括这个城市的治理，跟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去开展的这个执法行动，包括这个环卫工人这个他们去对这个街上的垃圾啊小广告啊进行了清理，包括这个社区的志愿服务，他们有自己的志愿者，他们呢都会去这个对自己的辖区去进行清理，定期的开展这种服务活动吧。所以说越来越好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天通苑这个一些的设施也完善得很好。 那就想问问小雨了，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多少年？你有没有一个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未来是怎么计划的？ 下一步呢？首先来说这个岗位，我是不会放弃的，是坚持的，尽可能的去多为身边的百姓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再一个呢，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业务水平吧。因为总会有新的问题发生，然后如果就保持一成不变的这个靠自己的经验去面对这些的话，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是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然后想一些新的办法去这个应对新的问题，这样。 那每一期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到最后呢，都会希望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青年榜样给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和一些鼓励。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都是在基层工作的，我也想听听两位给年轻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对于很多刚刚毕业走出校园的这个大学生们，可能会想，哎呀，我要做大事儿，我要做那种能影响很多人的事情。那两位也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哈，对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吧。瑞娟先开始。 其实年轻人就是有理想，有宏大的抱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难免有一些自视清高或者说好高骛远的那种想法，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不管是在哪儿吧，你毕业以后就这个平台并不可能就是一蹴而就的，可能很多事情都需要一步一步来。我就想建议大家不要太着急，放慢脚步，一步一步来。如果说现在你的工作岗位不如你期望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干，一步一步来，总有一天会站到你想站的地方。 特别好哈。那小雨呢？ 我想说的就是可能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毕业以后就来到这个单位嘛，毕业的时候会面对很多选择，我觉得要看清自己吧，知道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去做什么。有可能这个你想去搞科研，也有可能你想去这个外企，也有可能你像会像我一样来到这个基层工作，只要认清自己的位置，然后呢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认准了一个方向就不要放弃，总会有成功的一天的。 嗯，